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今天高占山特别高兴啊！一看张作霖来了，老头起身让座。张作霖投其所好，谈了一会儿闲话。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上的。张作霖说：“干爹呀，无论如何，再难，你也得把他说服了。就我们弟兄的感情多年，我不忍心他走到不好的那一步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尽力而为吧。哎，雨婷啊。”光空口说白话，他能相信吗？我手里得拿点凭证，自然。我马上去请示知府大人，给他写封信，我再配备一封信，你老人家拿着。书说简短，两封信准备好了，全交给高占山高老头。第二天，老头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带了个跟班的车老板，另外坐着他们家那个小车，是赶奔三界沟。临分手的时候，张作霖还是千叮咛万嘱托呀，就等这个回信儿。老头说：“你放心吧。”就这样起了身了。路上无话，但是说这天到了三界沟青马坎，小土匪一看来辆车子，呼啦超过去，把车子给拦住了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把车老板吓得一哆嗦，话说不出来了。老头经过大世面，把车帘撩起来，从车子里边钻出来了。弟兄们，别误会，烦劳你们给通禀一声，告诉你们当家的杜立三，你就说他多年的老前辈，他爹的老朋友高占山，老高头求见。我是新民府开烧过的，那么这些小土匪当中，有的在这干了不少年了，认得老高头，一看的是，闹了半天是老爷子来了，您等等，我们现在就报信去。就这样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。这个时间能耽搁呀一个多小时，因为从鲤鱼嘴到中平大坪就10几里地呀，往返就20来里地，尽管有快马，这个时间也耽误的挺长。老头正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呢，来了。杜立三跨骑是高头大马，在身后跟着狗头军师宋庆龄，大 炮头，里歪脸子，在后头保着镖，领着40名弟兄像旋风一样来到这儿。杜立三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往前看了看，是，还真不错。就见杜立三一躬到地呀，老伯，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？小侄给您磕头了。哎嘿嘿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来，我看看你啊。老高头戴上老花镜，上下打量，一看这杜立三真出息了，比当初胖的多呀。那阵干巴巴的一个小孩，现在是彪形大汉，紫红的脸膛，浓浓的眉毛，肉头鼻子，厚嘴唇，二目放光，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好啊好啊，长得活脱就是你爹呀，太一样了。老伯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。众星捧月一般把高占山接进中平大厅。杜立三挺够意思，把4梁8柱所有负责的人全叫上来了，挨个给做了介绍。这帮人一看大瓢把子如此尊敬这位老者，自然不敢小瞧，都恭恭敬敬的报了名，行了礼。杜立三一挥手，他们退下去了，身边就是狗头军士宋庆莲在座。杜立三吩咐，给我老伯准备被褥，老人家住几天，好好在这玩玩。另外告诉灶上准备丰盛的酒宴。老头也没客气，唠了一会儿闲嗑之后，酒宴排摆下来，高占山坐了正座，杜立三在侧坐相陪。陪着吃饭的就是宋庆莲，别人都没这资格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杜立三一乐，老伯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，您这一来恐怕有大事儿吧。孩儿啊，你算猜着了，不但是有大事儿，我还要向你道喜呢。哦，小侄喜从何来？哎呀，孩子，我说话你别挑理啊，我跟你爹多少年的交情，我们是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，这你都清楚。你爹不在了，我问心无愧，我就是你的老前辈，我就是你们家的当家人，我就是你爹，你愿意听不？当然愿意了，我真希望有您这样一个爹。好孩子，咱们说点正事吧。朝廷要对你招安呐，圣经将军曾其曾的人对你格外青睐，而且下了正式的公文，如果你接受招安的话，要委任你7营的统领。官不小啊，孩儿啊，你说这不是喜事吗？这个杜立三一点消息也不知道，突如其来，他是又惊又喜，把筷子放下，愣了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。 后来这才说：“老伯，这是真的。孩子，我怎么能骗你呢？我没疯没傻，我也不是吃饱了撑的。我怕你不相信，你看看这个。”把新民府知府曾运的亲笔信还有张作霖的信献过去了。张作霖不会写，是孙烈臣代笔写的。当他看完了新民知府曾运的信，面有得意之色，点点头。高占山就问：“孩儿啊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是这么回事不？”“是是是是。”他把第二封信就打开了，一看落款张作霖，顿时杜立三那脸唰就变了。从头到尾看完之后，不由得冲冲大怒，嘁哩咔嚓刺啦，把信是撕个粉碎。高占山也傻了：“哎，这孩儿，你怎么了？”老伯呀，我真没想到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咱们爷们这么有交情，你还给张作霖做走狗，要引我上台？怎么，你们想把我骗进新民府置于死地不成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谁的话我都信，唯独张作霖的话我死也不信。老人家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老头一听这脸色也变了：“我杜立三，你血口喷人，你胡说八道！我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我怎么……哎呀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！”话说到这儿，咱就算结束。既然你怀疑我给张作霖当什么走狗，我什么什么事来骗你，你给我来个痛快吧！就这时，狗头军师宋庆莲冲外头一摆手，呼啦抄进来十几个彪形大汉，拎刀子的，拿绳索的，就要捆绑高占山。可杜立三用眼角的余光盯着他一看呢，这老头不是说瞎话，这边能看出来，因此是犹豫不定啊。杜立三冲手下人一摆手，让他们都出去，转过身来向老高头赔礼道歉：“大伯，我们吃这碗饭的人都粗鲁，方才有失礼之处，万望莫怪。我呢也是跟您开个玩笑。我李三呐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刚才我这一股火好悬没归了位，我七十来岁的人了，你说这犯得上吗？李三，当然我也同情你，你吃这碗饭不容易，难免呢对什么事情都怀疑，是不是呢？你讲话了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背不住我这老糟头子来骗你来了。李三，你放心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，我要是骗你，我说半句瞎话，让我不得好死，让我落个双眼瞎，让我断子绝孙，别，严重了，老伯严重了。我相信这完全是真的，不过咱爷俩无话不谈，我就对这个张作霖我恨。 我们俩是水火不同炉啊，有他跟着在里边搅和，我有一种反感。孩儿啊，张作霖哪一点对不住你？你为什么这么恨他？他们，我，你要叫我说嘛，我还说不出来。我总觉着张作霖这个人，笑在脸上，坏在心里。那这小个子不是个好谈论的人物。哎，总而言之，我们俩就是不对路。一有他掺和着，我就总觉着这没好事。哎呀，孩儿啊，不能从印象出发，也不能意气用事啊。我不是偏袒张作霖，我跟你们两家都是一样的交情。我发现张作霖是个好人呐，对你是实心实意。公开我告诉你，这次我之所以来，就是他求我来的，因为怕你怀疑，才凭着我这个老脸来跟你接接头，打个招呼，也就是说叫你吃颗定心丸。孩儿啊，你可不能因小失大呀，朝廷招安这是好事，你如果不吃这碗绿林饭了，你就走到正路上去了。身为七营统领，这可不是个小官儿啊，那是国家的命官。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？你何必因为张作霖的事情斤斤计较？这不叫因小失大吗？再说张作霖能左右得了朝廷吗？你当官之后，他干他的，你干你的，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，是骡子是马，牵出来溜溜。你对他何必存在偏见？好吧，您呐别着急，您就住到这儿，容我好好考虑考虑，再给您个答复。不行，时间不能拖太长了，明天我就听你的回话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。人家那面还等着我回去听信儿呢。那好，明天这个时间我肯定给您答复。吃喝完毕，杜立三陪着高占山先到外边转了一圈，也没什么好看的，然后把老头送到下处去休息。杜立三回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四梁八柱手下的谋士，他信得过的人都参加了。当场他把这个事情跟弟兄们一说，争取大家的意见。宋庆龄头一个发言，这狗头军事最尖不过了，因此他说话那是举足轻重的。杜立三静静地听着，当家的，我看这是一计，咱们千万不能上当。但有一点我必须交代清楚，老高头是好人，说的是实话，他也受了张作霖的欺骗，不然的话他不能着那么大急，杀那么大伙。我相信我的眼力，我察言观色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恐怕归宗啊，咱倒霉都倒到张作霖身上，这小个子肯定没安好心，不定跟官府他们怎么商量的，要把当家的骗进新民府，然后把你收拾了。 根据是什么？根据那多了。当家的你是知道的，我们绿林英雄死到官府手里的何止是一伙儿，有多少接受招安的说的是甜言蜜语，结果怎么样？枪支缴械，东西没收，把人给分散，然后挨个收拾。到了那时候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啊！你想想苏大麻子怎么死的，李偏脸子怎么死的，镇关东怎么死的，不都是走的这条路吗？当家的可要多一个心眼儿，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有人呢不同意宋庆龄的看法，当家的我看这个事儿不是假的，那么作为朝廷有的是军队，他诚心要收拾你，调个万八的军队把你踏平了就得了呗，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这道手续呢？再者一说了，咱们吃这碗饭也不是太容易的，当家的我认为机会不能错过呀，要坐实良机也是千古遗憾啊。结果这20来人呢说什么的都有，杜立三这心里就开了锅了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争论的没有头绪，后来杜立三突然想起件事儿，怎么办吧，大家不必争了，我先提一下，真的也罢假的也罢，我现在心里头不落平，说实话我也愿意接受招安，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人，有哪个愿意躲到旮旯里装鬼？我要当了大官你们不跟着也沾光吗？把贼皮扒掉了吃几顿舒心饭。再又说了，他张小个子有什么能耐，扒了贼皮摇身一变成了五营统领，我从内心往外我不服他。可现在呢，官府要任命我为7营统领，比他高这一块，倘若是真的我要不干，我得后悔一辈子。那怎么办呢？为了试试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，他张小个子在里边倒没倒鬼，我打算怎么办，你们大家同意不？哎呀当家的高，太高了，就按您的主意办吧。杜立三点头散会。第二天把高占山请来了，杜立三毕恭毕敬，说话非常客气。老伯，感谢您的盛情，对于朝廷招安之事我跟弟兄们商议过了，大家全同意，不过我还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你说吧，我愿闻高论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